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沥沥下着心雨，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，最后一次想你。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沥沥下着心雨，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，最后一次想你。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